我们该怎样去原谅？相爱一场，我们会遇见多少相爱一场？怎么能说忘就能忘？可怕的欲望还躲在心里回荡，想退让就别太勉强。相爱一场，人生有多少时光？相爱一场，都成为一世的过往。可笑的倔强，撑着不承认绝望，心碎得很漂亮，又怎样？ 非常深情的演唱，来自王铮亮，相爱一场。时间来到了9:12，你正在收听的是前40分钟没有广告打扰的 MyFM 10.5 Music 40，我是董真。那一到这一周呢，因为临近过年了，可能很多上班族呢就要去写这个工作总结，而且呢各种报表呢也是接踵而至，令很多上班族朋友呢是瞬间变身为高压锅，也就是压力大，然后呢可能身体也会有一些不太舒服啊。那今天我们的要聊的这个话题呢，就是来聊一聊你有哪些独家的减压大法。那参与互动的幸运朋友呢，同样是可以获得由天津海上极地海洋公园提供的价值80元的未来水母馆门票2张。同样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也会依然送出门票给3位朋友啊，所以说机会很多，也是希望大家能够积极的来争取一下。继续听歌，来自黄磊，我想我是海。 乱的沙滩留着步履凌乱，过往有些悲欢总是去而复返。人越成长，彼此想了解似乎越难，人太敏感，活得随风浮却烦乱。有谁孤单却不期盼一个梦想的伴，相依相偎相知，爱得有没有暖？没人分享，再多的成就都不圆满。没人安慰，哭过了还是酸。我想我是海，冬天的大海，心情随风轻摆，潮起的期待，潮了的无奈，眉头就皱了起来。我想我是海，宁静的深海，不是谁都明白。胸怀被敲开，一颗小石块都可以让我澎湃。谁孤单却不期盼一个梦想的伴，相依相偎相知，爱得有美有暖。没人分享，再多的成就都不圆满。

回来，正在收听的是 Music Forty， 我是董真。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最高温度1度，夜里觉得啊，这个气温真的降低了不少，而且很凉。所以说也是希望大家出门的时候啊，不要只要风度不要温度，还是要多穿一些。那同时呢，天气变凉了，可能很多家长呢，就是因为怕自己的孩子感冒，就不太同意孩子来进行户外的活动。那这个做法呢，其实是错误的。我们应该是坚持让小孩子去做户外运动。那天气凉呢，我们可以选择比如说太阳光充足然后风较小的时候，那时间呢一般是控制在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左右是比较好，那这样呢就可以更好的来提高孩子的体质。继续听歌，来自蔡依林，说爱你。 世界变得奇妙的那一夜，还以为是从天而降的梦境，直到决定手的温度来自你心里，这一刻我终于勇敢说爱你。一开始我只顾着看你，装作不经意，心却飘过去，还可惜 FM 100.5，注入音乐正能量，好音乐有格调，尽在 My FM。 一杯敬可可可气的青春，聊不完，扯不断的我们，第二杯敬无奇不有的人生，还在烦，还在等的你。 下来落在肩膀，努力扛，为了梦想只好坚强，日日夜夜不停地忙。女人其实要的简单，只是陪伴。第一杯 唯有 My FM Music Forte 音乐播不停， 我们是牛奶咖啡。 留下我收拾这一切。 让我的眼泪陪我过夜，不让你的吻留着余味，忘了曾经爱过谁，慢慢习惯了寂寞相随。不让我的眼泪陪我过夜，不让你的脸梦里相对，爱的潮水已经退，我的真情不再随便给。像难受的覆水，常常来路走得太憔悴，你只留下我收拾这一切。不让我的眼泪陪我过夜，不让你的吻留着余味，曾经爱过谁，慢慢习惯了寂寞相随。不让我的眼泪陪我过夜，不让你的脸梦里相对，爱的潮水已经退，我的真情不再随便给。不让我的眼泪陪我过夜，让你的吻留着余味，忘了曾经爱过谁，慢慢习惯了寂寞相随。不让我的眼泪陪我过夜，不让你的脸梦里相对，爱的潮水已经退，我的真情不再随便给。 非常经典的一首歌，来自齐秦，不让我的眼泪陪我过夜。随时随心好音乐，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 MyFM 100.5 Music 40， 我是董真。来看一下我们的微信话题互动啊，就是来聊一聊你的减压大法。看到在微信上面啊，真的是大家各种减压大法，其中呢看到 Lily 就说了，她说每当自己压力降临的时候呢，都会觉得大脑充胀，肚子空虚，当各种美食下肚之后，肚子充实了，大脑呢渐渐的就放空了，那缓解压力绝对是非常的有效。这个我特别赞同，就是吃东西确实是让人觉得内心特别开心的一件事情，而且呢好像反正我个人觉得吃巧克力啊是一个尤其开心的事情。还有呢，看到子宁轩秋秋说了，他说我心情不好或者是压力大的时候呢，喜欢去海边或者是海洋馆，那夏天呢可以去海边，冬天就只能去海洋馆了，看着无边际的大海或者是海洋馆里的动物们，心情就会莫名的好起来。那当自己钱比较富裕的时候呢，就会用大家常用的减压方法，吃东西或者是买东西。那除了吃东西，其实确实啊是我们很好的减压方法，那第二要说到的就是买东西，当然了是在你的这个经济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啊，不要说自己啊钱可能不够花了就打肿脸充胖子，一定要去买很多的东西。当你买完之后可能一时快乐了，但你发现回来之后钱包空了，带给你的是更多的不快乐。我们暂时先说到这，接下来呢继续好音乐，来自吴克群，穷的只剩音乐。 当时我们什么屁都没有，只有音乐不会嫌弃我，没有观众，没有人起哄， 只剩镜子听我的白日梦，抓到机会就用力嘶吼，像是没有明天可以活，两边口袋总是空空，但我从没抱怨过。去跳，没有比谁的脚，没有束缚的笑，一天又一天，没了你去跳，没有比谁的脚，没有束缚的笑，直到这世界最后一天。 手足中的水晶球， 阻挡可能心动的理由，而你却靠近了，逼我们视线交错，原地不动，我向前走，突然在意这分钟，眼前黄沙弥漫了等候，耳边传来孱弱的呼救，追赶要我爱的不保留，我心也被悲哀走散光，我该话所以有会流完，放下思念我难关，我一心只是 徐佳莹的代表作《身骑白马》，欢迎回到 Music Forty， 我是董真。继续回到我们的话题，就是来说一说你的减压大法。我们来看一下在微信平台上啊大家的留言，其中看到我度你成魔，他说了，我的减压方法呢，就是一个人看场电影，觉得自己身临情境了，然后呢，要不就是去健身房把自己累个半死哈。可能很多人就是当心情不好或者特别有压力的时候呢，会选择运动，比如说跑步。自己出过汗之后呢，确实会让 自己的心情变得很好。还有呢，看到爱宁说到了，他说来一场说走就走的独自旅行。以及看到江南英语断桥商啊，这位朋友名字很有诗意，他提到了减压方法呢，我还挺赞同的。他说一般的减压呢，就是喜欢自己晚上找个车少的地方，然后开着很吵的音乐来飙车，用紧张刺激来缓解压力。我是觉得这个方法挺好的，不过呢咱们一定要注意安全。我不会像你这样那么疯狂的去飙车，但是我确实挺喜欢晚上开车，然后呢听着音乐，可能开的稍微快一些吧，然后这个时候心情也会好很多，而且会觉得忙碌了一天了，其实在晚上开车的那一会儿时间里呢，会觉得真的这个时间专属于你，可以让你自己更好的放松，同时开车的时候呢听着音乐，思想放松下来，也会想想一些其他的事情，我觉得还挺好的。还有呢，看到浮夸说了，他说我身为一位优雅的男士啊，我感觉最优雅的减压方式呢就是疯狂购物，疯狂吃以前舍不得吃的东西。的确当你有压力的时候，或者自己心情不好的时候呢，总要觉得自己可能会受了很大的委屈，那这个时候就是去买一些自己平时舍不得买，然后吃一些自己平时舍不得吃的东西，会让你心里有很强大的满足感，这样呢会觉得哎，真的是可以犒劳自己，可以安慰自己受伤的心灵了。好了，我们依然是暂时先说到这，接下来呢继续送上我们好听的歌曲，来自薛之谦演员。 春节游玩哪里去？ 搜索开始，关键词：未来水母馆、冰雪嘉年华、海底剧场。搜索结果只有一个： 天津海昌极地海洋公园。天津海昌极地海洋公园，蓝色氧吧，清肺之旅。 未来水母馆华丽亮相，极地冰雪节拉开帷幕。 大年初一到十五，暑期游客票价仅需9.9元， 更有1万元红包等你来抢。 春节游玩就去天津海昌极地海洋公园。 新年贺新春，庞大奔驰北辰总店全系车型震撼特惠，全新长轴距一级车现车特惠供应，置换购车送5000元大礼包，部分车型购置税减半政策持续至1月31日，详询86907777。 吃喝玩乐购，新年来有啊！ 有啊，奥特莱斯名品折扣，贺新年，礼到福到，迎新春， 春联福袋大派送，吃喝玩乐优惠享不停。 巨伟影院两人观影，一人免单。 滨海新区云山道有啊，奥特莱斯。 正午的骄阳，秋夜的凉爽 ，MyFM 100.5与你相伴，度过随时随心的音乐时光。 方式简单点，递进的情绪请省略，你又不是个演员，别设计那些情节，没意见，我只想看看你怎么演，你难过的太表面，像没天赋的演员，观众一眼能看见。该配合你演出的我演视而不见，在逼一个最爱你的人即兴表演，什么时候我们开始收起了底线，顺应时代的改变，看那些拙劣的表演，可你曾经那么爱我，干嘛演出细节，我该变成什么样子才能延缓厌倦，原来当爱放下防备后的这些那些才是考验，没意见，想怎样我都随便，你演技也有限，又不用说感言，分开就平淡些，

能不能奢住把世界搞好，我们能不能。 非常动感的音乐来自方大同，我们能不能。欢迎回来，这里是带给你24小时不间断好音乐的 MyFM 100.5 Music 40， 我是董真。继续回到我们的话题啊，就是来说一说你的减压大法。看到真的是有太多朋友来互动了，真的刷屏你刷不过来了。其中呢，看到心如止水就说，他说董真上午好，特别想和孩子去看水母，于是呢就今天继续来互动了。他说给大家来分享的减压方法呢，就是如果你现在在办公室，那不妨工作之余来做一做操啊，比如说可以站起来活动一下，扭扭腰，不要久坐不动。那同时呢，周末也可以出去做一些有氧运动，例如跑步。还有呢，就是下午你可以沏杯热茶，然后坐在窗边听听音乐，放空一下，看着窗外的美景，相信这些方法一定会缓解工作压力的啊，说得很全面。还有呢，看到习惯就好，他说了啊，这个喝酒就让自己喝醉了，但是呢转天酒醒之后感觉还并不是很好，所以这个习惯我得改过来了。确实可能很多男生朋友啊，这个一有压力了或者说心情不好，最多选择的这种方法呢，就是找朋友倾诉喝酒。但是你要知道，其实借酒消愁，愁更愁。有的时候喝完酒之后，除了难受之外呢，其实你会发现自己的压力或者说是心中的忧愁根本没有解决掉啊。所以呢，这种方法还是不提倡的，还是那种比如说以锻炼的方式，我觉得更好。那由于时间关系呢，其实很多朋友都和我来互动，但是真的是念不过来了啊，也是希望大家能够理解一下。那接下来的时间，我要来公布一下今天有哪三位朋友可以获得由天津海昌极地海洋公园提供的价值80元的未来水母馆门票2张。大屏幕我们来滚动一下啊。那也是恭喜三位朋友子宁轩、秋秋还有莉莉以及心如止水这三位朋友啊，是可以获得由天津海昌极地海洋公园提供的价值80元的未来水母馆门票2张。再次恭喜以上的几位朋友。那同时呢，春节游玩呢，也是希望大家可以到天津海昌极地公园、未来水母馆、冰雪嘉年华还有海底剧场精彩不断，同时更有暑期游客专属特惠，仅需9.9元玩转极地海洋馆。那在明天同一时间呢，我依然会有微信互动，只要你积极参与，同样会有机会可以拿走我们的门票，也是希望大家能够继续的参与。继续好音乐，来自邓紫棋，后会无期。 借钱吃海货 不算不会过， 细心阁隆重推出春节海鲜大礼包， 公司福利，走亲访友倍儿有面子， 京津冀3D免费送货上门， 细心阁咨询热线400-827-9818。 上汽大众慕宁店祝车友们新年大吉，天津慕宁大众携手帕萨特、途观与您欢度2017，均可尊享2年零利率和5000元保险贴息。滨海新区第五大街慕宁路32号，6620-0680。 My FM 100.5。 当一艘船沉入海底。一个人成了谜，你不知道他们为何离去，那声再见竟是他最后一句。当一辆车消失天际，当一个人成了谜，你不知道他们为何离去，就像你不知道这竟是结局。在每个繁星抛弃银河的夜里，我会告别，告别我自己，因为我不知道，我也不想知道，和相聚之间的距离。当一辆车消失天际，当一

所幸有音乐相伴。 MyFM 100.5 Music Forty， 没有广告打扰的40分钟，给你随时随心好音乐。 MyFM。 身在轰不停，雨泼进眼里看不清，心情是狂飙，溅我一身的秘密。很确定我想去哪里，往天堂要跳过地狱，也不恐惧，不逃避。这不是脾气，是所谓志气与勇气。你能推我下悬崖，我能学会飞行。 正能量的一首歌，来自张韶涵，淋雨一直走。时间来到了10:11，你正在收听的是 Music Forty， 我是董真。情歌王子张信哲在1995年的时候呢，发行了《宽容》这张专辑，而专辑的销量呢，在当时也是成为了全亚洲第一啊。那在当时同名专辑当中的主打歌曲《宽容》，更是张信哲绝伦唱功和演绎技巧的代表作，也是让很多人在听过之后呢，是沉浸在了他温柔、清亮、富有情感的声线当中。张信哲，《宽容》。 谁再多说话，爱着你的我认真听你说的每句话。

一位非常低调的音乐人，来自梁博带来的喜剧。时间来到了10:23，正在收听的是直播当中的 MyFM 100.5 Music Forty， 我是董真。新加坡励志女神歌手郭美美最近呢也是发布了新专辑，首播主打歌曲《我会一直想你》正式回归乐坛。那在沉寂多年之后呢，她这一次也是以成熟知性的一面再次面向大家，引爆了歌迷群体。而在万众期待当中呢，昨天她的《我会一直想你》的 MV 也是正式首播。那此次的拍摄片当中呢，也是特别找来了知名金曲奖导演黄忠平来亲自掌镜，打造出了完全纯爱的治愈系的音乐影像，画面场景和歌曲的情绪呢也是完美的融合在一起，演绎了非常纯粹又治愈的美学，令人是陶醉其中。那我相信很多朋友在听完这首歌曲之后呢，也会觉得哇，真的是非常治愈，然后会让你心里可能曾经的不愉快都烟消云散。那接下来同样也要送上一首让人陶醉的歌曲，来自周董《轨迹》。 那想念的声音。 听歌零干扰，音乐零烦恼，四十分钟没广告，给你随时随心好音乐。我爱好音乐，我选择 My FM 100.5 My FM。 演唱，来自刘惜君《怎么唱情歌》。欢迎回到 Music Forty， 我是董真。来关注一下体育方面的最新消息。那在2015年的6月呢，广州恒大队是宣布签下了球星保利尼奥，双方也是签订了一份为期4年的合同。在当时呢，转会费是1400万欧元。那保利尼奥呢，在加盟恒大之后，也是成为了球队铁打的主力。那他为球队呢，一共是2次夺得了中超冠军，然后一次登顶了亚冠，为这个登顶亚冠呢是立下了汗马功劳。而他自己呢，也是凭借在广州恒大队的出色发挥，是重新入选了巴西国家队。那最近呢，就有这个巴西媒体的爆料啊，说这个巴西国脚保利尼奥呢，现在呢也就是和广州恒大队会继续续约，而续约的时间呢是截止到2020年12月31号。那这样的消息呢，对于广州恒大队来讲，无疑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所以是期待保利尼奥呢在新的赛季当中能够为广州恒大队继续立下汗马功劳，也是希望广州恒大队在新的一年新的赛季能够有非常好的发挥。继续好音乐，来自黎明，看上他。

满沧桑感的声音来自张宇，月亮惹的祸。欢迎回来，这里是前40分钟没有广告打扰的 MyFM 100.5 Music 40，我是董真。如果你的单位呢，他的领导呢是属于那种可能很照顾员工的身体的那种领导呢，那我想说，那你现在所在的单位就待对了。那比如说最近也是看到有个消息啊，在外地啊，有一位30岁的胡先生，他呢在去年的12月份是进入到了一家科技公司，然后呢被告知的就是公司的规定，就是每天呢要求员工基本上走路的这个步数呢需要达到10,000步。而对此呢，公司的经理就说了，之所以来有这样的公司的规定，就是想让员工能够拥有更好的身体。那如果呢一个员工没有完成呢，就需要被惩罚做50到100个俯卧撑。而至今呢，据了解啊，到现在都没有人就说不达标，所以呢也是希望等到大家都能够自觉运动的时候呢，单位会自觉的来取消这项规定。那的确啊，所有的单位可能很多时候都是更在意员工的业绩，但是往往呢却忽略了大家的身体。但是我们要知道，身体是革命的本钱，所以我们在努力工作的同时呢，其实更要重视自己的身体。同样重视自己的身体呢，就要保持自己的心情愉悦。那愉悦该怎么办呢？就是要听一下我们的好歌曲，来自李翊君，忘不了爱过的我。 新年贺新春，庞大奔驰北辰总店全系车型震撼特惠，全新长轴距一级车现车特惠供应，置换购车送5000元大礼包，部分车型购置税减半政策持续至1月31日，详询86907777。 吃喝玩乐购，新年来有啊！ 有啊，奥特莱斯名品折扣，贺新年，礼到福到，迎新春， 全联福袋大派送，吃喝玩乐优惠享不停。 巨威影院两人观影，一人免单。 滨海新区云山道有啊，奥特莱斯。 My FM 100.5。 情分手，只是酝酿成了感动。青春是单程票，直到成熟。勇敢爱的冲动，习惯会翻出几对错。你的问候，你的等候，还在心头。记得你付出很多，也曾用拥抱为我挡风。那时候我们不懂，原来痛的感受更值得全部保留。忘不了爱过的我，曾那么任性却执着，我敢追求也敢放手，要哭一场就够。那一个爱过的我，是那么痛苦却丰收，我能挥霍也能承受，当爱情交出寂寞，我才真的自由。直到成熟，勇敢爱的冲动，习惯会翻出几对错。你的问候，你的等候，还在心头。记得你付出很多，也曾用拥抱为我挡风。那时候我们不懂，原来痛的感受更值得全部保留。忘不了爱过的我，曾那么任性却执着。 要哭，一场就够。曾经爱过的我是那么痛苦却丰收，我能挥霍也能承受，当爱情交出寂寞，我才真的自由。 李翊君忘不了爱过的我，欢迎回到 Music Forty， 我是董真。接下来依然是 MyFan 卫星站时间。第一个星期是春节游玩，就到天津海昌极地海洋公园，海底剧场火热开演，极地动物齐拜年，未来水母馆华丽亮相 ，AR 实景畅享科技新体验，极地冰雪节欢乐开启，感受冰雪嘉年华，更有暑期游客专属特惠，仅需9.9元玩转极地海洋馆。第二个是随着春节脚步的日益临近，那一大波贺岁档电影即将汹涌来袭，你是不是也准备去电影院一睹为快了呢？位于东丽区新华名镇的天津恒大名都影城1月21号盛大开业，当日上午举办开业庆典，办理会员卡即可参加抽奖，不可错过。以上就是今天卫星站的全部内容，继续听歌，来自张靓颖，转眼一生转身一世。 春节游玩哪里去？ 搜索开始，关键词：蔚蓝水母馆、冰雪嘉年华、海底剧场。搜索结果只有一个： 天津海昌极地海洋公园。天津海昌极地海洋公园，蓝色氧吧，清肺之旅。 蔚蓝水母馆华丽亮相，极地冰雪节拉开帷幕。 大年初一到十五，暑期游客票价仅需9.9元， 更有1万元红包等你来抢。 春节游玩就去天津海昌极地海洋公园。 借钱吃海货 不算不会过， 信兴阁隆重推出春节海鲜大礼包， 公司福利走亲访友倍儿有面子， 京津冀3D免费送货上门， 信兴阁咨询热线400-827-9818。 MyFM 100.5。 转眼就是一生，转身就是一世。于是开始了我爱与不爱的争执，不爱是掩饰，爱是真实。是不是爱了才会欲言又止？是不是爱了就会一发不可收拾？最幸福的是我，是我想你的日子，不会因你懂不懂而改变我的坚持。转眼就是一生，转身就是一世。是我一辈子的心事，宁愿爱的天涯，也不要恨的咫尺。转眼就是一生，转身就是一世。怕你根本不知，可我依然会爱到呼吸停止。

可能不知道下一秒我们会播哪首歌曲，但你知道绝不会是广告。 Music 40 40分钟好音乐播不停，只在 MyFM。 那英，我的幸福刚刚好。时间来到了11:10，正在收听的是直播当中的 MyFM 100.5 Music 40，我是董真。想和你去吹吹风是歌神张学友的第十张国语唱片，那其中同名主打歌曲想和你去吹吹风也是成为了华语乐坛的经典国语歌曲。在当时呢，张学友凭借此张唱片也是成为了第一位获得金曲奖最佳国语男歌手的香港歌手。所以接下来的时间就让我们一起来重温这首经典，张学友想和你去吹吹风。

那男主呢则是任嘉伦。那这条消息出来之后呢，可能很多的网友就普遍不太看好杨紫版的白娘子，因为多半会觉得她本身的这个长相和气质呢就不是白娘子这一挂的，认为呢她还是比较适合活泼可爱一点的角色。但是呢要知道这次新版和老版的这个角色塑造不太一样，比如说老版的啊，这赵雅芝这版的白娘子呢是比较温柔比较温婉的，而在新版当中呢，白娘子将会被定位成是比较天真可爱的形象。也就是说呢，其实杨紫还是挺适合的，而且呢在杨紫版的这个白蛇当中呢，她呢化身为人形之后呢，性格是不谙世事机灵古怪，所以这样一看呢还真的是挺符合这个角色的。那具体的评价呢，我们还是要等到时候电视剧播出之后再评价啊，不要过早的就觉得人家演的不好，还是等到电视剧播出之后我们再来看一看到底这个杨紫符不符合新版的白娘子。闲聊过后继续听歌，来自弦子，我要去旅行。 只有你喜欢的音乐才叫做好音乐。 Music Forty 四十分钟好音乐播不停，只在 My FM。 就在启程的时刻，让我为你唱。 首歌，不知以后你能否再见到我。等到相遇的时刻，我们再唱这首歌，就像我们从未曾离别过。 经典的歌曲《启程》，欢迎回来，时间来到了11:30，你正在收听的是直播当中的 MyFM 10.5 Music 40，我是董真。 音乐才子潘玮柏为元气少女关晓彤呢是量身打造了圣诞暖心单曲《慢动作》。那这首歌曲呢之前也是全网正式上线。那说到距离上次发片已有2年之余的潘玮柏，那本次呢他也是以单曲《慢动作》来继续拓宽了他对唱歌曲的创作边界。那一改往日从自我出发的角度，也是将潘氏情歌这一次是镀上了一层少女心。那二位呢是首度合唱，也是以童话般的清新感觉诠释出了爱的陪伴，同时也是继快乐崇拜还有不得不爱等潘氏对唱经典之后的又一力作。所以接下来时间赶快来听潘玮柏关晓彤慢动作。 就在这个心痛感动融化成满

号呢，这个手术呢让他伤到了眼睛，导致眼球变红有血块，同时呢去医院被诊断为是右眼美容时不慎伤及右眼出血，所以这也导致了小周的工作因此是受到了非常大的影响。那后来呢他也是找到了美容店想要去讨个说法，但是呢对方却坚决不赔，所以呢小周也是报了警。后来执法人员呢发现这所美容店是没有资质没有许可证，所以也是将其查封。那在这里呢也是借由这个小周姑娘的事情再次提醒所有爱美想要整容的朋友啊，不要贪图便宜或者是省事儿，还是要去正规的医院去整容。那当然了我还是更提倡的是自然美啊，我觉得其实整容呢有的时候真的会给自己带来一些身体上的痛苦，那与其这样呢还是让自己就是自信起来，就是相信自己现在就是最美的状态，我觉得就是最好的。好了，闲聊过后继续好音乐送给你。 My FM 100.5 Make up your heart. Don't know if you're happy or complaining. Don't want for us to win. Where do I start? First you wanna go to the left, then you wanna turn right. Wanna argue all day, making love all night. First you're up, then you're down, and in between. Oh, I really wanna know, what do you mean?Protective when I'm leaving, trying to compromise but I can't win. You wanna make a point but you keep preaching. You had me from the start, won't let this end. First you wanna go to the left, then you wanna turn right. Wanna argue all day, making love all night. First you're up, then you're down, and in between. Oh, I really wanna know, what do you mean? 我爱听这样的， 没病没灾没烦恼，隔多话少，九天那会耍宝。 听广告我就听这样的， 吃喝玩乐早知道，抢票赠礼还有现金奖励。 广告也爆料，在 MyFM 100.5听广播的时候爱上广告，你绝对可以。 MyFM。 你的话我晓得，无论你说的多么温和，某一些难解的隔阂，把爱伤害了，那多不值得。没什么好怪的，我已经发力继续拉扯，没有谁非爱谁不可，就算变心了也非罪不可赦，他只是最最无辜的第三者，就算他消失此刻告诉我能等回什么呢，责怪他又凭什么呢，他只是无意闯入的第三者，我们之间的困难在他出现之前就有了，虽然我愤怒，但是我明白的，把过错让他去背着，那是不对的。听着，所有爱情都有竞争者，我不妒忌你们快乐，虽然我人生因此有曲折，他还是不错的，我们的选择不是巧合，你用青春大胆假设，我去将失去过程一种获得，听着，所有爱情都有竞争者，我不妒忌你们快乐，虽然我人生因此有曲折。 来自天后梁静茹《第三者》，那其中呢，我特别喜欢这首歌的一句歌词，就是女孩要知道在所有爱情当中都有第三者，我觉得这句话呢也是说得特别的好啊，就是提醒我们所有的女生朋友，不要认为自己恋爱了结婚了就可以懈怠自己，应该让自己变得越来越好，这样呢才能够 一直处于一种非常棒的状态，才不害怕所有的竞争者。时间来到了11:50，正在收听的是 Music Forty， 我是董真，由浙江卫视轻轻打造的大型原创连续剧《悬念式户外真人秀》24小时的海报呢也是首度曝光。那在这一季当中呢，陈坤还有韩庚、吴磊、大张伟、董力、周游六兄弟组成的全新时空水手团，复古装扮也是帅气亮相。那在郑和号上眺望风起云涌的远方，一场惊心动魄的大冒险也是即将拉开帷幕。那在这一次的节目当中，这些兄弟们要去哪里呢？据说他们要去寻找海之女神散落在世界各地的文化传承的宝物，那他们集齐宝物之后才能够开启全新的丝绸之路的旅程。那这一次的24小时第二季呢，也将会在2017年2月3号起每周五晚上的10点在浙江卫视与观众见面。所以第一季还没有看够的朋友呢，可以来关注一下第二季的24小时。继续听歌，来自胡夏，他比我更适合。 姐

用起伏的背影挡住哭泣的心，有些故事不必说给每个人听，许多眼睛看得太浅太近，错过我没被看见那个自己。 地区乐团831推出了乐队的第五张专辑《生存指南》。831在采访中说道，《生存指南》讲述的是在这个迷惘时代，人人都仿佛置身于电影《饥饿游戏》当中，每个人都在残酷现实中寻找存活下去的机会。专辑中的《干了干了》更是邀请到任贤齐和五月天的阿信一起合唱。 开心就应该喝挂，伤心更不该牵挂， 可能你还不了解这支台湾地区乐队，但你总知道台湾地区综艺节目《康熙来了》吧？没错，片头的那一嗓子就是他们的作品。这一次，831为响应《干了干了》的兄弟情谊和欢聚气氛，还特意假借工作之名行娱乐之时，一边拍摄 MV， 一边喝酒划拳，还真是一个懂得兼顾工作与娱乐的乐团呢。 其实主要是我们做专辑的时候，比较跟他有多一点时间去聊到说，我们专辑的走向， 他就是主要是在给意见。 因为同属同一间公司，五月天一直都在努力提携831，不仅带着他们一起做音乐、搞演出，更在音乐道路上给了他们很多影响。这一次拍摄《干了干了》的 MV， 不仅阿信亲自上阵，还拉上小齐哥一起捧场。作为高中时期成团、已经成军十几年的五人乐队，831曾因音乐道路及音乐风格酷似五月天，导致歌唱事业发展受阻。如今重新出发。 的这张专辑，希望能让更多歌迷看到他们真正的音乐实力。 My FM 音乐爱新鲜。 My FM 100.5 Music 40 starts now。 终于能笑着跟你互相问候。终于还是做你所谓的朋友，我把我放在最后，说不出出什么，但就是假装不了对你冷漠。 分钟给你不间断的好音乐 Music 40只在 My FM， 我是苏永康。 Cheers. 周董告白气球，时间来到了12:09，随随心好音乐，你正在收听的是直播当中的 MyFM 100.5 Music 40，我是董真。歌曲《巴黎假期》呢，是采用了圆舞曲式的三拍子节奏，同时呢，也是分为各具特色的上下篇章。其中呢，这首歌曲的上篇呢，则是由陈楚生和吉克隽逸来演绎17岁时的好奇懵懂，而下篇呢，则是金志文和谭维维共同联手诉说成熟过后的豁然开朗。而期间呢，整首歌曲当中还别出心裁的是以歌剧的唱腔贯穿了上下半场，可以说是极具文艺气息，让我们听过之后也更加珍惜和爱人相遇相知的那份幸运。所以接下来的时间也送出金志文、谭维维、陈楚生和吉克隽逸共同带来的《巴黎假期》。 那是晴天下雨，每天都好天气。 梦中荒芜地看见长高的自己，白天小心翼翼活出很多秘密。 而我亲爱的你，来自那一片风里，好奇你的名字为何要这么急，你为何知心却没有心意，你为什么来到巴黎。 少的心事现在全已忘记，我悄然游戏，我却来到巴黎。 我心爱的你，后来和你的相遇与我都是奇迹，你出现那天起，每一天 毫无保留的音乐空间 My Music 40分钟只听见好音乐。你好，我是陈意涵。 Forty 给你40分钟纯净音乐空间。大家好，我是张志成。 坏的我都坏掉，好想听到 坚决说爱我，可惜回不去那一秒，你好不好？ 欢迎回来，正在收听的是 Music 40，我是董真。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香港电影评论学会大奖的归属。那香港电影评论学会呢，是于2017年1月15日选出了第23届香港电影评论学会大奖的5个奖项以及6部推荐电影。那本届呢，在经历了长达7个小时的激烈讨论和3轮投票之后，最终演员林家栋还有周冬雨呢，是分别凭电影《树大招风》以及《七月与安生》是分别夺得了最佳男女演员。那周星驰、黄晋呢，则是分别凭借电影《美人鱼》还有《一念无名》双双夺得了最佳导演奖，而电影《树大招风》呢是获得了最佳电影奖，那电影《一念无名》呢则是夺得了最佳编剧奖，也是祝贺以上几大电影啊取得的好成绩，也是期待啊，如果说很多朋友呢还没有看过刚刚我提到过的这几大电影呢，可以抽空来看一下，相信是不会让你失望的。继续听歌，来自孙燕姿，《第一天》。 我存在，第一次呼吸畅快，站在雨上的招牌。

有你就没有不安，因为想念比谁都厉害，因为寂寞会趁虚而来，因为爱的晴天和阴天都在心里同时的存在，回不去的阴霾让我为你掩埋，哭了一晚的你的样子从此都种在我的脑海，月亮下的对白单纯的像小孩，你有好几次问我那是什么，这就是 张杰，这就是爱。欢迎回来，你正在收听的是直播当中的 MyFM 100.5 Music 40，我是董真。在1月17号呢，杨坤的全新专辑其中的预热主打《挂彩》MV 终于是全网发布。那杨坤这一次也是再度携手火星鬼才华晨宇来一起组合，结合歌曲呢英伦的摇滚曲风下另类的流行吉他，还有迷幻以及朋克等多元素融合在一起。那其中呢，这首歌曲的 MV 更是以极具创新的美漫画风的人物故事，折射出了为音乐梦想隐忍，为尊严自由挂彩的精神。那相信一向被大家认为是实力派的杨坤，这一次的全新作品也一定不会让我们失望的。那接下来的时间也同样要送上另外一位可以说是另外一个组合啊，是实力派组合的歌曲，来自动力火车，不甘心不放手。 执着于昨天的痴狂，我的心像是台北的街头，不知该往哪儿走。你的心像闪烁的霓虹，叫人迷恋也迷惑，我没有把握。谁在怂恿夜的脆弱，抚平的伤又隐隐作痛。是谁说过不再回头，还是让你淹没了我？想放弃却不能甘心放手，留你在梦中却苦痛了我，等着伤心不如学会承受，反正你不

起来。 可以说多少遍我爱你， 一节课可以写多少道练习题， 四十分钟可以听多少的广告。 哦不，这四十分钟没有广告。 Music Body 给你四十分钟不被打扰的音乐空间。 My FM。 灰暗的深夜是寂寞的世界，感觉一点点苏醒，一点点撒野。你的爱已模糊，你的忧伤还清楚，我们于是流浪这座夜的城市，彷徨着彷徨，迷惘着迷惘，在月光下被遗忘。你忘了把所有的厮守承诺，谁都是爱的没有一点的把握，也别去想哪里是甜蜜的梦想，还是孤单的路上自由的孤单。你忘了见温暖的曙光，像夜归的灵魂已迷失了方向，也不去管情路上永恒太短暂。 情路上永恒太短暂，你忘 是爱的没有一点的把握，也别去想哪里是甜蜜的梦想，还是孤单的路上自由的孤单。你忘了把所有的甜美的梦用心痛握住，再见温暖的曙光，像夜归的灵魂，你迷失了方向，也不去管情路上永恒太短暂，也不去管情路上永恒太短暂。 许美静都是夜归人，欢迎回到 Music Forty， 我是董真。那很多人可能会特别喜欢玩游戏啊，当身边的人制止啊，不要总是，爱玩游戏呢的时候呢，可能你会找出各种理由说啊，玩游戏啊怎么那么好。那最近呢，美国研究人员就在一项试验当中尝试是利用一种视频游戏程序来治疗抑郁症，而且呢，最重要的是玩游戏呢还证明说取得了不错的效果。那不过呢，研究人员也提醒说了啊，可不要认为随便玩玩电子游戏就可以治疗抑郁症，那这类呢用于治疗的应用程序必须在临床医师指导下来使用啊。所以说这个玩游戏是可以的，但是呢还是不要太过于忠于这个沉溺于游戏，有的时候玩游戏上瘾了真的是很耽误事儿。不过呢，当你心情不好的时候啊，觉得想要调节放松一下呢，玩游戏确实是可以的。闲聊过后继续好音乐，来自羽泉，开往春天的地铁。 借钱吃海货 不算不会过， 季新阁隆重推出春节海鲜大礼包， 公司福利走亲访友倍儿有面子， 京津冀三地免费送货上门， 谢新阁咨询热线400-827-9818。 MyFM 100.5， 有天你不和我